那么这个发展呢，可能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消费者的一些消费感受。那么经营者或者经营者也好，或者平台也好，也需要及时的去了解这个，知道消费者的消费感受和消费体验，或者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 嗯， 这样的话呢，更好的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那么双方才能有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网购最为活跃的标杆市场，双十一呢也是功不可没。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只求大、求快、求数字上的好看，更要关注中国电子商务未来的发展，如何能够带来经济的创新，如何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才能真正的赢得市场。好，今天再次感谢赖阳院长以及卢云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什么动静？弹奏一声，我回来了。李欣给您来读报，自个儿的农活他不能撂，哪儿能总是求于浩呢？昨儿呢，是台里头要求去开个会，请假一天，今儿个上班。一上来，今日读报三句话。哪三句？头一句，没有改革就没有持续的发展。这是谁说的？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说咱们国家打改革开放起，发展到今天，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是吧？所以得落实好五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才能以深化改革之手把这个十三五发展的蓝图变为现实，是吧？那么那位问了，这个全面小康还差什么呢？瞭望周刊给分析了，得瞄准最短的三块板儿。什么板儿啊？短板啊。这核心是什么呢？让农业强起来，农业的现代化呀。一方面农业本身要发展，加速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要靠其他的啊各方面的共同的努力来帮助农业现代化，使农业能够创新发展，跨越式进步。正是全面小康步步高，现代农业得快跑。农民伯伯开怀笑是水乡三月风光好， 水乡三月风光好，风子之志宝贝呀，长得好，风吹麦浪永不倒。 这个话说上个星期六呢，跟着电视台的同行们去了一趟京郊大兴区，感受了一下这个新农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吧。哎，很受教育，大开眼界。哪天啊，逮着机会好好跟您说道说道。那么今儿个咱们读报二一句是什么呢？不是三句话吗？啊，说完一句了，二一句，没有从严治党，转变作风，嘿嘿，改革你也落不到实处，是吗？比方说眼巴前儿，这是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说啊，这个治理雾霾老念的这个事儿， 是吧？得讲效果。那讲效果的前头是什么？它得有效率啊。说最近，哎呀妈呀，老家沈阳，哎呀，雾霾指数一度突破了1400，嚯！而让人遗憾的是什么呢？一级预警发布几个钟头之后，那沈阳那工地啊，还那儿忙活呢，该干嘛还干嘛，顶着停工的禁令是继续施工。环保局的官网啊，啪嚓瘫痪了将近俩小时，乃至于环保局工作人员对自个儿单位启动一级响应这个事情不知道啊，毫不知情啊。他说如果连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应急响应他都不知道，或者未能第一时间掌握变动情况，又如何真正落实这个应急的方案呢？这都干嘛去了？我是启动响应他不知道，那怎么响应啊？他为什么不知道呢？背不住这里面有他吧。谁呀？ 马大哈耽误事啊。怎么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今派你到陕西巷和坐货站提货。 陕西巷 啊，就前门外头啊。 好嘛，那么他呢？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把巷字落下了。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这不是什么可笑的事儿啊，环境保护关系到国家利益，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这闹着玩的事情吗？这事儿没完，我告诉你说。那位说，你说没完就没完，不是我说的，环保部说的。这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介绍了辽宁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环保部很关注啊，都派了人了，专门赴辽宁督察去了，兵分四路够奔大辽宁。你瞧了没有，这还行不行啊？我说这必须他不行，他必须得好好的查一查，得问责呀。我说 淮南马苏州勇士人啊， 快带马苏问根呐爷。 那位说真那么邪乎吗？可不是吗？雾霾呀、啊、到什么份上，说这回啊，这轮啊，就这个辽宁这个事情，不光辽宁，据说哈尔滨也一样，是吧？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这个沈阳啊，呼吸科病床爆满，全都跑到医院瞧病去了。为什么感觉这空气呀、啊、哎呀，辣眼睛辣嗓子，火辣辣的难受，是吧？不光那个，上海都受影响。哎，别瞎掰啊，别扒瞎啊，东北的事儿怎么说到上海去了，差着好几千公里呢。你看看他那雾霾，他能飘啊，您忘了吗？打东北能够刮北风，呜，顺着这个山海关就南下了，哈哈，污染物可能刮到上海。你看看，说刮到海上，再从海上风向这么一变，出溜下子，它就能进了啊，阿拉桑海，飘到上海。你们说不至于吧？谁说的？哎，历史上真有这个事儿啊，是吧？你看京剧里头，它真有吗？你看看探阴山嘛，包大人唱的嘛，吹得我透骨寒，天凉吧，正南方一阵明来一阵暗，那不就是雾霾嘛，是吧？没说错呀，必须严管。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说是啊，八小时之外这干部管不管，您说管不管，您一句话。哎，别去，这得听组织的。对呀，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八小时之外那个腐败，这里头还是有案例的，有教训的，具有隐蔽性、互惠性、流动性等特点，它不好监控，危害更大，必须严防死守。于是广东省啊拿出规定来了，将监督的触角伸向八小时开外。就说啊，这叫无缝监督，太应该了，是吧？严管他还不回来呢，嗯，跑哪儿去了？跑国外去了？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嘛，说了，说广东国资委原主任啊，这个人叫，这个人姓刘吧，啊，说是这个广东他们当地的这个这个纪委啊，这边人家这个消息啊，说这主任啊，呵，擅自出国，以身体有病为由，在国外滞留长达一年，他都不回来。党的干部啊，级别也不低呀。你想想看，省纪委对他立案调查，回来吧，拒不配合。后来没辙了，纪委对他发出了最后通牒。谁成想，这个刘富才，就是姓刘的啊，他自辩道，自己辩解，哎呀，没什么事儿。真的不要紧的啊，不是，我反反复复的，我脑子里面我过滤啊，我真找不着有什么严重违纪的事情哦，呵呵，好吗？他还挺冤的，真能没事吗？要我说啊，旁的不论，就说你不听组织招呼，出国滞留不归，这就是毛病，是不是啊？这京西里头他就有啊，有吗？他必须有吗？你瞧了没有，洪承畴那不就是啊这种情况吗？哈，滞留不归吗？是吧？今天啊，读报第三句话来了，没有公众的理性，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哟，是吗？这话怎么来说呢？正是今儿个赶上双十一，大街小巷车马稀，俩眼盯着计算机，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数数呢，不是购物呢。哦，明白了。瞭望周刊、新浪官方微博昨就有言在先，说今儿是什么节？今儿是什么节啊？剁手党的节。哎，什么党？开个玩笑，剁手啊，就是说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是今年买了之后就后悔。说我告诉你说啊，明年我要还这样，我自己拿菜刀把手剁了，这叫剁手党。就是这个无限制的购物啊。你要说物欲横流，这话有点太邪乎了，但是呢，这买的也忒闹腾的闹心呐，是不是啊？所以新华网说了嘛，新浪官方微博嘛，每年双十一网购血拼日，同时也是假象丛生，网络啊，网购乱象丛生之时，假货品、假促销、假折扣、假信用、假销量，还有假维权，哎，维权还有假的，是啊。各种假象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广的消费者得擦亮眼睛，还有一条得理性购物。您真是需要这个东西，您该买买您的，他不需要买他干嘛呢？跟家里搁着是吗？备着是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了，人家这个国外啊，专门有那个医学方面的期刊给分析了，说这个强迫性购物，一进商场这眼珠就转的就不够使的，哎呀，就觉得自己恨自己这钱包太瘪了。好家伙，我要是有钱大买卖人多好，我告诉您说，真是那个腰缠万贯家趁人直那个，未必啊，那个到商场去拼命购物去，没准生活很简朴哈。强迫性购物是什么呢？强迫性购物是病啊，不能放弃治疗啊。瞎说，真事儿吗？说这个患病率 5%， 大学生女性乃高危人群啊，是也。强迫性购物吗？它有一种精神性的这种疾患的可能性在里头， 是不是啊？所以叫剁手嘛，之后就后悔，哎呀，我剁手去，不用啊，得长记性不就得了吗？你看看人家范师傅，范师傅， 你好， 你好， 这里是见你见你一眼慧眼防忽悠咨询热线，我是资深上当者老范，凭借多年上当经验，对你是否被忽悠了做出明确判断。有人卖拐，请按一；有人卖车，请按二。有人出脑筋急转弯，请摁三；有人卖单价，直接拨110。 你看看人家老范师傅，你看看人家就明白了，心明眼亮不是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之，自个儿的农活不能撂，哪能总是求于浩版？我是李欣，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新外加呢。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这是人民网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他言道，全面贯彻党的18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啊，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新华网，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俄勒贝格道尔吉会谈，推动中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双十一购物啊，人家提醒了，莫称假货狂欢日，新版的百元人民币啊，今儿呢开始发行，说这个防伪技术杠杠的，有所提升。新华网说，外长王毅啊谈这个头些日子访问菲律宾的情况，他言道，中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们是讲道理的，是吧？怕只怕别人不讲理哈。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去世，他在生前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浪呢说的是，俄罗斯方面再次声明，说是有那个消息啊，头前有消息说俄方向中国转交土地，这个消息本身不属实啊，不属实啊。对了，俄方声明了，期待有关部门的权威表述。腾讯说，这个全面二孩相关的法律最快下个月底就修订，政策届时落地。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了啊，通州新城行政办公区拆迁已经完事了，是吧？具备了开工条件，麻利儿的赶紧建设。四架包机让咱们中国警方包下来了，干嘛呀？押解在境外实施诈骗犯罪的嫌疑人回国。我一看照片吓我一跳，是吧？倍儿惊悚。不，他跟这个记者没关系，押回那嫌疑人里面有女的，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啊，这事他干的不露脸，怎么办呢？把这长头往前一甩，啪，把脸挡上了。哎呀哎呀，跟鬼片似的。就说啊，别在国外过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这个日子了，是吧？干点正经营生不好吗？上海首虎头一只老虎谁呀？艾宝俊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被查之前是上海市的副市长。北京晨报说，这个三元桥换梁断路24小时，您记住啊，星期五晚上11点开始，大伙儿啊，这个到时候都绕着走，是吧？多配合。那么这个新京报说什么事儿呢？说那个交通部啊，人家说了，经过征求民意，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关于这个出租汽车行业的改革发展啊，头前有消息，呵，说的跟真的似的啊，说这个大多数啊，这个来这个给交通部提这个建议的啊，都是要求专车给取缔了。我一看，呵家伙，哇，这个真事儿吗？什么真事儿啊？交通部的人家这个权威的啊说法来了，60%的反映的意见是支持专车司机持证上岗，是吧？头前那消息那算谣言吧？谁造的谣啊？我是啊，是啊。来看啊，《环球时报》嚯，说咱们国家这双十一可了不得了，这个拉动了全球购物狂欢，有那么邪乎吗？嘿， 欧美大牌大品牌抢着开网店，俄国海淘族正当剁手党，可好嘛？说讲话，一个亿的中国人都在网购，这个中国人不光不止一个亿吧？那当然不止了。那么那十二亿呢？那个半夜睡觉呢？嗨，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给各位来念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这个国务院新闻办啊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咱们国家不是要落实这个全面二孩政策吗？啊，这个国家卫计委的负责人说了，全面二孩政策不会大幅度增加人口总量，算了一下，到2029年咱们国家达到人口的峰值是 14.5 亿人，人口总量峰值延后两年左右，是吧？就是说咱们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划啊，包括这个人口政策什么之类的，要科学的制定啊，算计好了，是吧？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个，哎呀，东北这事儿哈，怎样走出雾霾呢？人家整个啊半个版新华社这方面，我就说啊，文章做的到位，动手很快啊，咱们赞一个，是吧？主流媒体就得这样，不能够回避问题啊，他跟那摆着呢，是不是？您说大家伙关心呢，咱们不能失语啊。人家来了不是吗？派记者专门去东北采访。供暖剂就是雾霾剂啊。啊，供暖和治理雾霾真的是矛盾的吗？应对这个雾霾应该做点什么呢？产业结构调整啊，包括这个治污啊，这方面咱们得下力气啊，是吧？官网它不能贪漏啊。啊，您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嘛，还有那扶贫是吗？也有套头。哎，你看人民日报这个一版说的嘛，人民日报在一版发了一小言论。说记者最近在乡下走访发现，说一些个地方这个贫困户到底是贫是不贫啊，是吧？怎么说呢？怎么叫贫是不贫？就是说呀，就是扶贫的资源确实是僧多粥少，说有些个地方为了体现公正公平，干脆轮流坐庄吧。啊，这个有轮打麻将轮流坐庄，咱们扶贫轮流扶贫。哎，今儿帮张三，来年扶李四。不是，你这个真扶贫是扶真贫的，你这扶贫他不是打麻将，怎么轮流坐庄呢？我是，万一庄家坐住他不下庄怎么办啊？嗨，这不是打麻将，所以说嘛，这不能儿戏嘛。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还有那个境外购，就说啊，一到国外，哎呀，就买哈。去年中国人境外消费达到10000亿元人民币，10000亿呀，吼。但是境外购呢也渐渐的要回流，是吧？这个要靠什么呢？靠中国自个儿装备自制造这方面，打铁还需自身硬吗？咱们自个儿产品杠杠的，是不是啊？都跟拔子祥似的，哈哈，对啊，都跟老字号似的，那就没问题了吗？今日一句话新闻说，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打今儿起啊，本市5天持续污染。哎呦我天哪啊，您别添呢，别着急啊，哈哈，这是这个京华时报紧跟着来了一句，强冷空气来了，下个星期一这霾就散了。哦，哎，又靠天是吧？啊，就那个意思吧。嗯，当然咱们以后往这个不靠天努力嘛，是不是？靠人力嘛，您说是不是啊？靠科技嘛，哈。京华时报啊，全国统一信用共享平台这个月底启用啊，就是有信用平台。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